大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关浩全。咁如果眼内的观众，你可能会留意到我哋今集个名好特别嘅，叫香港哲学家隔篱仲有个人名添。咁做乜嘢呢？其实就是我哋一个新嘅系列。你可能听过哲学啦，但你冇研究过香港到底有啲乜嘢嘅哲学家，佢哋从事紧啲乜嘢嘅研究咧？咁我哋今次嘅新系列咧，就是一个访谈嘅系列，就会访问一下一啲香港嘅哲学家，睇下佢哋自己有血有肉嘅古仔到底是点嘅咧？到底点解佢哋会从事研究？佢嘅研究又可能同香港有冇啲咩关系咧？之如此类。咁我哋今日咧就好荣幸，咁首先介绍咗我哋请到嘅嘉宾先啦，就系陈祖慧教授。咁咧即一般我哋都会简介下嘅，今次唔会简介，因为我哋阵间会详细介绍，就 亲自 成集都介绍。咁阵间可以慢慢再讲啦。咁同埋之前其实都见过陈祖慧教授上嚟我哋节目噶。咁咧之后就请就再介绍我哋嘅主持拍檔， 冇咁重要嗰啲嘅介紹，簡單 都好重要嘅，都好重要嘅。咁咧就係阿超啦，咁大家都見過噶啦。咁咧仲有咧呢邊咧就係、是、可能大家唔講唔知，其實就係陳祖慧教授嘅學生，亦都係我哋嘅大師兄 Roger 咁樣。 我成功咁做咗佢學生，但係佢好失敗咁做咗我老師。一陣我哋 點解可以簡介啊？有啲入面有啲嚇恩怨情仇。 所以我唔係大師兄，今日阿超係大師兄啊。咁暫時仲要 係啦。咁咧我諗俾個時間 Roger 講下我哋今集想講啲乜嘢啦。 咁今日我哋就請阿陳生，我哋叫我就唔叫陳教授，陳生啦咁樣。咁嚟講下佢嘅個人嘅成個人生啊，喺作為一個哲學家，咁包括咁開頭讀書咁樣啊，咁點解有啲乜嘢即係咁悲哀嘅緣由，令到佢進入呢條不歸路咧？咁其實佢係有成功嗰種嚟嘅，我哋就悲哀啫。啊，點解有分別嘅咧？係咪人讀我哋讀咁樣，人哋讀得咁成功？咁開頭，譬如作為一個學生點樣認識哲學或者政治哲學啊，有冇啲受啲咩啟蒙啊、老師啊，或者睇過啲咩書咧？開頭。咁啊，睇下作為學生嘅一個政治哲學學生，究竟嗰個經歷係點啦？咁跟住，咁陳生又做老師好成功啦，做咗一世咁樣啊！即係除咗我之外，都教出咗好多成功學生。即係除咗我意思係唔係 你？ 除咗我成功係除咗我係唔成功之外，都教咗好多成功學生。咁究竟嗰個教學上佢會唔會背後有啲咩理念啦？佢嘅有冇啲有趣嘅經歷咁都可以分享一下咯。咁跟住可能我哋又會睇下。陳生有對儒家啊，傳統嘅儒家喺政治，即通常我哋講儒家就比較少啲講政治理論方面嘅嘢。咁陳生就專門研究呢度，咁我哋都可能請佢分享下佢研究嘅心得啦，或者甚至儒家喺即呢個現代世界仲即除咗讀完之後有啲歷史意義啊，了解中國人咁受到影響之外，咁會唔會而家仲可以有用嘅咧？有啲嘢咁諸如此類啊。跟住最後可能就請陳生係一個研究政治哲學嘅思想家咁。佢對而家香港嘅譬如時局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睇法咧？咁都可能同佢，即係雖然大家喺其他地方會睇到佢都會成日談論香港嘅政情，咁但係當然嚟到我哋呢度會講啲更加深刻啲嘅嘢啦。我估係咪？咁一陣我哋就所以大概今日嘅討論，我估就咁樣 structure 好嘛？ 嗯，係咯。 你頭先用咗唔同嘅字去講我咧，有哲學家，有政治哲學家，有政治學者咧。其實一路以嚟我的身份都係唔清楚嘅。其實我以前是讀政治的副修哲學的、所以都不是一個即是正途科班的哲學訓練的人來的、所以如果你有中文說哲學家呢就哇好像很大頂帽這樣掉下來的我又很少叫自己哲學家、因為中文的家字好像是一個哇你好有創建、成一家之言這樣的一個學者這樣但是英文呢就好普通啫 ，I'm a philosopher。咁咧就你只要係研究，無論你讀緊或者係教緊嘅人咧，你都係會叫自己係 philosopher 嘅。如果你研究哲學嘅話，咁即係喺呢個意義下，我可以話我係都係研究哲學嘅咁樣，我係 philosopher 。但係咧，我就一路都係主要係讀政治哲學呢面嘅，我唔係話涉獵好闊嘅其他哲學環節。雖然我以前讀研究院或者是本科的時候都讀過其他哲學的範疇、但都不是我主要的研究興趣、我以前在中大嘛我是主修政治副修哲學、後來到研究院呢就是在哲學系在政治系、社會科學院裏面那裡的政治系就研究政治哲學的雖然我到讀博士的時候那個我論文的老師指導老師是一個哲學系的老師所以我經常都是兩邊都走的、我有時候會去哲學系那裡講拖有時候會在政治系那裡講拖、 咁就英國就唔係分得好清楚哲學同政治，喺政治哲學呢方面，美國就分得清楚啲，你係屬於哲學系嘅，定話係政治系啊咁樣。但係英國咧，就唔分得清楚嘅，即係搞政治哲學喺兩邊，哲學系嘅人有，搞政治系人有搞咁樣。 咁但係又冇話點解走上呢條不歸路咧？學阿 Roger 話齋，因為即係可能我諗好多時我哋即係講翻 personal 啲，我哋點解會讀咗嚟？可能讀到上去 MPhil 啊，或者想讀到去做博士，即係總有啲因由噶嘛。或者可能有啲啟蒙嘅老師，即係受到佢啟發，所以好想將哲學視為成為我哋嘅志業咁樣，然後繼續行落去。咁有冇話點解嘅咧？其實 我諗我開頭係對政治有興趣先嘅，唔係對哲學。咁啊！但系咧，我发觉我中意喺政治嗰度谂啲哲学性嘅问题，咁所以就我当然系辅修哲学啦。咁可能呢个同我以前系细个系翻教会有关，即系我以前系基督徒嚟嘅。咁我中意谂一啲神学嘢嘅，即系啲抽象啲嘅嘢咧，抽象思维我有啲兴趣。咁但系我又觉得我中意认识社会，即系我又唔想话完全好抽离咁样。即系我嗰时候其实对人发生兴趣嘅，即系对人同埋对 即系唔知社会，即系一般言人 人human being。就虽然我系读理科出身嘅中学咁但系即系我都好中意谂嗰啲物理啊咁样嗰啲数学问题，但系始终我关心人多过关心自然世界或者纯概念世界东西，咁所以我就拣政治啊。但系因为我中意抽象嘅思考咧。咁我就咁啱就係哲學同政治呢兩範嘅中間嗰個就係政治哲學啦。咁我就覺得哇好有興趣喎、咁樣。咁我記得嗰時候我喺中大讀嗰時候就嗰時學生會呢好多啲一啲 band 啊啲 slogan 呢，譬如玩社會公義啊，要認真關社嗰個年代呢、社會派啊國粹派嗰啲，不過我已經後期啦其實。咁我就我成日開始問咁你我都话社会公义咩叫社会公义咧？咁样系咪即系香港社会系咪真系咁唔公义咧？即系我中意谂呢啲嘢，即系我人人讲啲嘢，我就咁啱就要去质疑一下嘅。我个人系咁样啊，咁所以咧就开始咁啊，拿啲公义嘅书出嚟睇咯。嗰时一睇就系 John Rawls 嘅 Theory of Justice， 即系睇到呕啦吓。但系嗰时开始就中意咗。你话有冇启蒙老师咧？我记得嗰时候黄云发老师是政治系的，虽然他不是教政治哲学，但是他对政治哲学很有兴趣的。咁有一年即三年班暑假，我就话法叔咁样有冇兴趣一起讨论下 A Theory of Justice 啊咁样。咁佢好啊咁样。跟住每个礼拜我就会见佢一次，即暑假嘅时候。 即真係有倾冇饮醉咗嗰啲。 冇我係唔饮酒，佢饮嘅啫。佢饮。佢食烟饮酒咁样。我哋飲水嘅啫，咁喺度咪個個禮拜喺度攞住本《Theory of Justice》咁同佢討論咯。後來石元康老師就嚟咗中大咧，我四年班時候佢啱啱嚟。咁嗰時候就我未正式上去堂，但係已經開始有同佢討論啦，有嘢同佢討論下 Ross 啊，開始我對 Ross 有啲批判咁啊同佢 share 下咁樣啦。咁所以嗰時候就都有啲老師係啟發我嘅。 所以因为我諗呢就係好多时我哋对即係可能因为一啲现实嘅问题啦，或者一啲可能同政治有关先会想读政治哲学㗎嘛，或者想研究呢方面㗎嘛。所以即係慢慢就走入去睇，可能睇下社会公义啊呢啲问题，然后就再同多啲老师。因为我諗呢我想讲就係好多时我哋会讲一啲哲学嘅理论，然后我哋好多时都係抽象地探讨咁样啦。但好少啲人即係我哋好少会同大家介绍我哋背后点解会行咗呢条路，嗰啲有血有肉嘅故仔。反而呢啲其實有時候好有趣嘅，即係點解會引起我哋嗰個興趣咧？讀書嗰個樂趣喺邊度咧？或者阿超會唔會都有啲咩可以即係做一下一啲對比啊？ 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咧，我係以為今集咧香港哲學家咧係講我嘅，因為咧我好耐冇上嚟咧，咁你阿全揾我，佢話想講香港哲學家，我即係講我嘅研究嘅心路歷程啊。不過當然係最重要係陳生係比我重要好多，咁就不過我諗即係陳生去研究政治哲學咧，應該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啦。呢一個學門啦，就係我自己，因為我唔熟政治哲學，但我會覺得咧，如果要研究政治哲學咧，就係要對政治本身要好認識嘅。即係我諗，如果研究知識論，你冇要對知識好認識。心靈哲學，你要首先好研究咗好耐心靈先，或者要並排 一方研究心靈，一方研究哲學，好唔會咁噶。但係政治哲學咧，就係你要對嗰個政治史啦，或者嗰個 政治現實啦， 世界範圍或者至少係某一個地區嘅嗰啲政治嘅發展要。要相對熟悉，要跟得相對貼啲咁樣，係咪啊？你會唔會覺得係咁樣？ 咁我頭先話，我都係最關心政治啊嘛。我記得一年班嗰時候，嗰啲叫通識教育，咪 STOT 嗰啲學生為本嗰啲， 學生為本啊，中大。 咁啊，老師已經話你要三年班就可以寫到社論噶啦，你已經即係喺報紙社論，你已經有可以去到嗰個水平啦。即係要我哋睇報紙啊！ 好差嘅嗰陣時啲水平，起碼都要求啲學好冇嘅， 嗰一代勁啫， 寫評係好嘅， 係咯。 咁所以同埋我嗰个年代呢，我係1979年入中大㗎嘛。去到80年呢，其实香港前途问题已经係好似㗎啦。去到81、82呢，就係差唔多係成个社会度積極讨论㗎。咁嗰时根本最大嘅问题就係政治问题，对我啲后生嚟讲。香港长远前途係點樣，我哋係咪要回归中国定话唔係，嗰时仲有好似一个选项嚟㗎。咁我就當然諗好多政現實上嘅政治問題，但係會諗起中國呢個制度係點樣，中國嘅政治信仰係乜嘢，中國政治四理念係咩，同香港有咩唔同？咁我成日諗好多好多呢啲嘢，就去到三年班嘅時候，我就開始想即係睇下自己係咪真係有能力同埋有興趣讀政治哲學咧。去到四年班嘅話，我就同啲老師講話，我想去外國讀啊，咁樣思考下即係前政治哲學嘅嘢咁樣。嗰陣時候咧，其實好多老師都唔鼓勵我嘅。佢話：你讀政治哲學，你點夠人讀咧？又唔識英文，又唔係母語，又唔係你唔識希臘文，又唔識拉丁文，又唔識德文咁樣，即係好似覺得你要識曬呢啲嘢先可以同人讀政治哲學，先可以即係贏到人咁樣。我係唔識噶咁樣，只有一個老師喺係嗰度咧就鼓勵我啫。嗰、那個就係關信基老師，佢話：好啊，你去讀啦咁樣。係好，中國需要人。佢話中國啊，需要有人讀政治哲學，因為中國嘅政治哲學喺嗰陣時讀，即係佢覺得係冇嘅，即係冇一個合理嘅政治哲學論述。 係啊，我哋即係呢一節差唔多，我哋下節再翻嚟咧，繼續講下陳生嘅故仔啊。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咁我哋成日都話咧，其實哲學嘅人啦，成日同呢個社會其實分唔開啦。咁我諗特別係從事政治哲學嘅人，更加對呢個社會嘅事件好敏感啦。咁啱啱陳生其實就提到點解阿佢慢慢會關注政治哲學，其實同佢嗰個年代發生嘅政治事件係有關嘅。咁啱啱我打斷咗啦，咁我俾翻個時間陳生繼續講咯。係啊， 繼續講啊，陳生。 嗰時其實我有啲猶豫，自己係咪可以讀到嘅？同埋嗰個價值喺邊度咧？咁但係關瑞基老師就話。佢以身作則啦，佢話我嗰時候讀嘅嗰啲嘢都係啲好小眾嘅主流嚟嘅，即係唔係主流係小眾嘅嗰條路徑嚟嘅。咁你都可以啊，因為中國需要人讀政治哲學，需要人讀西方嘅政治哲學，受過西方政治哲學訓練嚟到思考中國嘅政治前途個走向應該係點樣。咁我覺得，哇！呢、這個好宏大喎，呢、這個 mission 冇諗過咁誇張。 好啊，係啊，讀 下書啫，使唔使 咁？咁所以我當然肩負唔起啲咁重責啦，但我就去到英國讀咗個 master 12個月嘅 top master， 咁就即係睇下自己真係咪有興趣同能力。咁嗰時候係由全部係主要西方嘅嘢，由古希臘讀到現代嘅都有讀嘅。咁就後來讀到下覺得都係有能力同埋有興趣啦，咁繼續落去。但係呢啲課題同我一度同時好關注香港政治一齊嘅。咁雖然佢個學術上嘅關聯未必好緊密，但係我覺得係即係作為一個知識人咧，尤其是關心政治嘅人，你冇可能唔回應嗰陣時嘅政治問題噶嘛。咁所以我係好關注呢啲課題，覺得係一個即係可能有少少傳統知識分子話你要。關心國家事啊、天下事啊、社會事咁樣。 因為我諗，我唔知大家啦。咁去到我呢一代就冇呢啲噶嘛，即係我哋讀哲學真係純粹想讀哲學嘅啫嘛，即係冇話想話解決。 揾到第二啲科啊？ 又冇即係我又冇第二啲前途可言啦。咁我又讀啦，咁啊出唔到去啦。咁然後甚至讀都係純粹我對嗰啲問題有興趣咁啊研究。即係我諗可能讀政治哲學比較會多一啲，可能真係想解決呢個社會現實嘅一啲問題，或者想有一啲關懷啦。但我哋就冇。即係我諗呢個幾得意嘅，因為呢個可能即係陳生嗰個背景比較 fit 翻我哋原 本傳統對一啲知識分子嘅嗰種想像，就係好多時候我哋都話要關懷呢個天下家國咁樣，然後係因為基於呢啲出發點咧，然後去做一啲研究嘅。咁但係我哋即係我就冇咯，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有啲嘢可以分享一下或者對比一下咁樣。 阿超出名自稱離地喎， 係我係自稱離地嘅，即係如果尤其是同陳生呢一類型嘅學者比嘅話，因為佢研究嘅嘢就係、是。即係會比較能夠直根翻喺嗰個或者針對翻嗰個現實，我就會討論啲又唔可以話真係好離地。不過我講啲嘢係一啲好 general 一啲嘅嘢，即係譬如我研究瑜伽嘅修養功夫咁樣，咁呢啲就基本上只要係人都有都係適用嘅。咁但係又同某一個時代或者某一個地區咧，就冇話一個好明確嘅銜接喺度嘅。即係我係講一啲比較一般而言嘅人的問題，就唔係講某個時代、某種處境、某個地區入面嘅嗰啲好比較現實嘅問題。我嘅所謂離地同埋貼地係呢個意思。所以我成日都我都有點樣講咧？有陣時有啲自責嘅，即係睇住個社會啊，會有啲情況出現，但我係基本上冇資源去立論或者去發言。咁所以有時見到即係陳生喺譬如喺新聞上面訪問佢啊，解釋一啲某一啲概念嘅時候，即係譬如三權分立咁樣，咁我覺得啊，呢學者即係大丈夫當該如此咁樣，所以我有時係的確有呢一種內疚喺度。 但因為我覺得呢個牽涉到咁對於知識分子點樣定位自己，或者覺得對於呢個社會嘅責任啦，可能係應該係點嘅咧？我覺得呢度好似有個掙扎，因為有時我哋會覺得知識分子係純粹做學術研究嘅啫，咁我哋唔需要搞啲咩。但有時我又會覺得，我好似總係我既然有知識啊嘛，我應該好似要將呢啲知識咧，即係回饋翻個社會。即係我覺得阿超即係 touch 到呢一個掙扎，而我哋其實之前都討論過到底有冇責任啊，需唔需要啊咁。我哋就唔再喺度讲啦，但我觉得呢个现象，我哋作为自己即系一个有血有肉嘅人，然后从事哲学研究去回应面对呢啲社会问题嘅时候，有嘅呢啲挣扎，我觉得系几得意嘅，即系我谂我哋之前冇咁剖白过啦，咁样。 所以，不过又有你讲先啦。 所以我有兴趣知道，即系陈生会点样睇，即系喺呢个比较宽阔嘅即系哲学嘅世界入边，你见到一啲譬如我呢啲嘢研究宋明理学啊，讲下咩天理啊、太极啊，讲呢个咁离地嘅问题嘅时候，你係咪即係你選擇政治哲學，其實背後係咪有一啲喺對於即係其他相對離地嘅哲學，你做個比較之後，然後即係有意識地去選擇呢一種相對貼地嘅哲學門類，你係咪會？ 我想接埋就係可能一齊答我估有關嘅我嘅問題就係、是，因為即係據我嘅理解啊，就係對老師嘅理解就係、是、你 PhD 係寫亞里士多德噶嘛，即係都得咁跟住你，譬如一陣我哋可能會再集中啲講就係儒家研究。咁其實譬如儒家係啲過去。即先秦，我哋講埋啲孔子、孟子，就算你講埋宋明，都好耐以前嘅嘢啦。亞里士多德、古希臘嘅，咁因為頭先你提到正正就係我哋啊，即、就、係、是、你嗰種形態係好關心現實社會，但係你研究嘅 topic 點解唔係？譬如我會諗，即係 PhD 點解唔係寫 Rawls 咧？咁樣係嘛？咁嗰啲係最當時得令啊嘛。其實係雖然而家我哋覺得好舊，但係你讀嗰時應該最當時得令，正講而家嘅世界、資本主義社會等等裏邊一啲分配問題。咁點解你會咁得意去研究亞里士多德嘅咧？ 我答咗 阿超 嗰个讲法先啦，即系我系因为我系中意抽象思考嘅，所以任何引发喺我抽象思考嘅哲学课题咧，我都有兴趣谂嘅。但系咧，我兴趣就唔会话好强烈到啊，我要去研究佢。所以我成日都收，我喺英国嘅时候都去旁听啲宗教哲学课啊啲咁样嘅，我去听啲知识论嘅 lecture， 我都要去听下嘅。但我就始终系中意即系思考嘅系人生嘅问题，人生嘅即系应该当如何自处，当如何安身立命啊，个人嘅社会嘅 good life 啊，即系 living together，living well together， 同埋 you live well as an individual 呢两样嘢，我觉得系好紧密嘅，所以道德哲学我都好有兴趣啦，当然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咁所以我对嗰啲 practical， 如果系哲学嘅分析，嗰啲 practical philosophy 咧。興趣大好多，所以我依家喺香港大學都搞一科叫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係 Common Core 嚟嘅，同政治冇關嘅。但係我真係中意思考作為一個生存嘅人類，應該係點去豐富自己嘅人生咧？咁樣 happiness 嗰集應該揾佢。 咁嗰啲我都有教嘅 happiness、pleasure 啊，即係 meaning of life、death 啊嗰啲咁樣。 但有冇話你會覺得即係可能做學術啦，或者研究唔同嘅知識唔同嘅知識等等，你會覺得應當如此嘅，即係可能要研究翻啲同人生有關啊咁樣。你會覺得高價值？ 我唔覺得係，我係好我自己讚自己好開放嘅，即係有人有唔同興趣噶嘛。我覺得呢啲係你嘅志業嚟嘅。啊，咁你唔可能样样嘢都熟噶嘛，即系好专家咁样，你一定要拣嘅时候系好时候视乎你嘅才智啊、兴趣同埋机会嘅啫吓。咁、但系即系就算你拣咗个同现实社会完全冇关嘅嘢，咁系咪即系如果你能够关心一下现实社会嘅事情，又喺你呢个能力范围里边发下声，系咪可再好啲咧？我认为系会系好啲，好过完全系一个纯粹系即系象牙塔里边嘅一个学者咁样。咁呢個都係我個人嘅對所謂一個美好生活嘅理解嘅判斷啦。咁我覺得從一個德性嘅角度嚟講，如果一個人完全唔關心外界嘅事情嘅話咧，佢係未去到一個我認為係可以欣賞嘅階段。其實， 咁呢個幾有趣喎。這個我諗即係亦都同陳生嘅哲學觀有關啦。即係點樣睇，點樣評價一個人。點樣理解一個人？咁然後即係我諗，但係幾有趣嘅呢啲，即係呢啲位就係其實反映咗我諗陳生對於可能係知識分子啊，或者覺得一個理想嘅人生係點？其實唔係淨係單講緊知識分子，即係一個理想嘅人應該係點，就可能要關心社會。咁我諗呢、這個即係我哋可以陣間再講落去啦。 所以因為咁要讀亞里士多德，關唔關事？ 就係噶，我想答埋呢度，即係可能呢個同我以前係一個基督徒有關，即係我依家唔係啦，即係。我是好关注所谓 the good life 啊、virtue 啊呢啲德性嘅东西嘅。咁我发觉呢阿里士多德儒家同基督教呢都系有类似嘅关怀㗎喎。就系一个喺现世上面点样可以活得一个更好嘅做一个更好嘅人活得一个更好嘅生活咁样。咁阿里士多德当然喺方面系好大贡献呢佢嘅伦理学同哲学。我就觉得中國嗰啲嘢咧就遲一步先，我首先搞清楚人哋西方老祖宗最強嗰面係咩先。咁我冇理由去到英國讀中國嘢㗎，我自己覺得。咁我梗係讀最強人哋最強最熟嗰啲啦。咁我咪走去，有時你喺牛津大學，即係佢哋嘅 classic 係好強㗎嘛，古希臘哲學。咁我咪嗰度開始咯。咁就，但係我係有一個目的係最後尾我會回歸到去儒家嘅。 即係嗰陣時已經有諗住呢樣嘢，係瑜伽。 但係我諗住係50歲先做， 提早達標。 但係翻到嚟香港咧，就哇，完全個改變咗，令我即係快速咁樣進入瑜伽個課題。呢個係另一個故事咧，即係兩場可以再分享下。 即刻分享， 即刻 好有興趣喎！真 係點解？因為我諗即係呢方面就可能牽涉到甚至你嘅研究、工作、教學，咁亦都係我哋陣間即係其實想討論嘅一個部分啦。即係點解咧？又即係會後 首先我係諗住喺西，我諗住即係做學術同做關心政治兩樣嘢嚟嘅啊！即係兩樣嘢即係雖然有關，但係學術嘅要求好高噶嘛。你真係要喺學術上面立足同埋有言之幽默咧，係你要好深入嘅研究。咁我覺得係。西方嘅政治哲學係有好蓬勃嘅發展同埋好長遠嘅傳統，即係如果你要搞中國嘢咧，你唔搞西方嗰啲基礎咧，係冇辦法搞得好嘅。我認為係即係唔單止對政治對哲學有認識，對西方嘅政治哲學要好有傳統嘅認識。咁我諗住要搞好耐嘅，但係點知翻到嚟香港大學咧，就好多會議要參加，譬如啲嗰陣時咁啱九十年代初咧，就興嗰個亞洲價值嘅討論。即係嗰陣 Asian values 啊，因為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啊、即係中國啊，咁開始有人講呢啲抗衡西方啊。咁我哋有啲咁嘅 conference 係講人權有冇普世性啊，同埋有亞洲嘅觀點啊。咁我就被分派做一個 discussion， 就討論一個西方學者討論人權嘅嘢。咁我就嘗試去 articulate 究竟有冇一個所謂亞洲嘅觀點。咁跟住啲學者就繼續問你啦。咁你覺得瑜伽點睇啊？中國點睇啊？中國文化點睇呢啲嘢？咁我唔可以話我乜都唔識噶嘛。咁我就開始喂都唔得，我要都係要即係回應下啦。結果咧，我就開始就進入咗呢個 research， 即係因為個時勢逼我要回應啊。咁我就提早咗成廿年，你可以話即係去做呢樣嘢。咁但係發覺一做之後咧就。好多人都係好有反應，即係好有興趣，想知道多啲，同埋同我討論咁樣。 咁就去到即係90年代尾呢，我就開始決心係要全面咁去研究儒家政治哲學。咁因為嗰陣時候即係因為關順基嘅老師嘅提點呢，又覺得係我睇咗好多啲新儒家嘅睇法啦，以前再加上後來嘅學者，譬如係林玉生啊、杜慧明啊、盧述先啊，佢哋講話儒學要同西方結合啊。咁我喺即係香港長大呢，我覺得呢個好自然嘅事嘅，儒學同西方結合，咁我就覺得係呢條路值得做嘅。 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講下陳生點樣睇儒學同埋呢個香港啊、西方啊嘅結合。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啱啱咧陳生就提到佢自己嘅哲學研究啦，咁我諗我哋今節都亦都可以順住落去，咁啊繼續講埋陳生到底對於儒家啦，特別係儒家嘅政治哲學啦，有啲咩關懷咧？咁又可能同呢個社會有咩關係啊？等等等等。咁 我個儒家專家開始 啊，係啊，等阿超咁啊介紹一下先啦。 係今日攞咗阿陳生嘅大作上嚟啊，2014年出版嘅呢個《Confucian Perfectionism》。即係中譯係叫做儒家至善主義，陣間可以請陳生解釋下點解中譯要叫至善主義。咁呢本書我好中意嘅，即係我上堂都會揀一啲部分俾學生睇。不過我首先感興趣就係頭先上一節咧，陳生講到話佢其實真正開始要做一個儒家嘅研究係其實上世紀90年代。咁但係呢一本書咧係喺2014年出版喎，即係差唔多廿年磨一劍。即係我想知道中間嘅心路歷程同埋點解要用咗咁耐咧？ 因為個 project 太大，後來係，同埋咧就自己學養不足。project 太大，因為咧我係都幾有野心嘅，其實，因為嗰時嗰年頭先提過幾個學者咧，即係林玉生啊、杜慧明啊，佢哋咧，老實先咧，佢哋不約而同咧。都話儒學需要做一個創造性嘅轉化，一個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先可以能夠喺現代社會即係發揚光大。咁我其實都幾同意呢個觀點嘅，但係咧就我少少有啲微言對佢哋咧，就係佢哋冇做到創造性嘅轉化，我都覺得。當然可能佢係譬如宗教層面，佢哋做得幾好嘅。咁但係起碼喺道德哲學同埋政治哲學咧，我唔覺得即係嗰陣時候有人做到一個。好全面認真嘅，比較嚴格嘅一個 creative trust。嗰啲文好似寫親最尾嗰句咧，去到完就係拋磚引玉嘛，即係個個都係就係拋磚，永遠都冇寫具體內容。 咁我就有少少唔忿氣啦，我就覺得我要做呢樣嘢咁樣。咁因為我係受過政治學嘅訓練咧，同埋我認識嘅比較政治啊、國際嘅政治，我都有一定認識，所以我覺得係應該係我要去做呢樣嘢。咁我要全面去做喎。全面去做咗，即係唔係話做一個課題喎？你睇我本書係由即係儒家嘅起點到現代嘅各重要概念啊，政治權威啊、自由民主、人權啊、社會福利、社會關懷嗰啲，全部都有講。咁所以用咗好多時間。第二咧就係點解咧？因為我哋其實我唔係科班出身噶嘛，即係我唔係讀中嘅哲學出身啦，即係唔係好似阿超咁樣。咁所以我係好辛苦讀得係，我係都翻書仔嚟嘅，以前係就有讀理科，咁所以係孔孟孫咧。我每一個課題，我都要由頭睇一次，即係令得我即係唔會 miss 到任何一段係有關嘅段落。然後我再去睇下佢哋可唔可以組合成為一個即係一個 coherent 啲嘅睇法咧，就話佢對人權可以係咁樣睇，或者對政治權威實際上佢係咁樣睇。然之後再問咁嘅睇法同到今時今日仲係咪吸引咧？係咪有問題咧？咁我哋就攞嚟同西方嘅比較，咁又要認識西方嗰啲嘢咧，又要將西方最可能嘅或者最 mainstream 嘅觀點提煉出嚟，然後將佢比較，比較完之後咧，你再自己做個人嘅自由判斷，就係邊一個講法係合理啲，然後攞兩邊嘅最好嘅嘢，可唔可以拼埋一齊咧咁樣？咁所以呢個一個好複雜，同埋你要兩方面都。掌握都有一定嘅深入程度先可以做得到，所以用咗个成十几二十年。 我有一个回应嘅，即係我諗头先陈生提到佢唔係科班出身，即係中国哲学呢边呢，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好处嘅，可能係你未必意识到嘅，就係唔係科班出身呢，未必会有一个好浓厚嘅一个 情感上嘅連係同傳統藝術家，係啦，即係覺得係一定要弘揚佢。即係我感覺到陳生嘅，即係唔係話我哋有一個任務喺身，嗯，就係，是，一定要做一個儒學嘅當代嘅轉化，一定要講到佢係成功嘅， 嗯。 反而佢頭先流露嘅，嗯，即係透露嗰個講法就係話，我係要即係好客觀地、好如實地去認識同埋分析佢，然後先去判斷究竟佢係成立啦，或者佢可以打幾多分數俾佢啊？咁，嗯，呢個就同一啲即係比較嗰個傳統意識好強嘅、傳統情感好強嘅人，可能有啲唔同。嗯，即係佢唔係為咗儒家打工嘅。 所以我其實我條學術路好難行嘅，嗯，因為嗰個年代咧就係傳統門派好強嘅。 冇，嗯，錯， 你係咪唐茂嗰派㗎？ 冇錯，冇錯， 係咪劉淑仙嗰學生啊？ 嗯，我大概係你講嘅呢個時代嘅水尾啦。 係咧，劉淑仙學生， 我係完全唔係㗎嘛。我又唔係喺台灣、香港或者大陸嘅系統出身嘅，我又唔係西方嘅嗰個 sinologist， 即係嗰啲漢學啊、嗯、中國哲學出身嘅、嗯嗯嗯，所以嗰陣時係冇人識我嘅，係係係，我就係懷住一個所謂無畏嘅信心同勇氣、嗯、去行一條路嘅啫，我唔理你識唔識我。 我谂住石破天惊先， 我最中意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咯。做得好，你觉得欣赏你咪 OK 啦。如果冇咁冇法噶咁样，即系所以我就系一个，你可以话今日好难行嘅呢条路，未必行得到，因为嗰个要求太高啊。嗰个你六年你要 tenure， 但嗰时候我有咁样嘅 luxury 咧，你可以话系去做呢、這个我自己即系向自己交代嘅 project。当然后来开头反而系即系有少少转口。咩話外銷轉口咁樣咧？就係當我用英文寫咗嘅時候咧，就外邊嘅人就開始注意，包括啲即係研究中國哲學同埋 psychology 嘅人。嗰時候，譬如 DeBerry 嗰時候開會啊，杜慧平開會啊，咁佢就會好注意啲觀點嘅。咁寫寫下就開始有西方有人注意。咁跟住咧，因為西方有人注意咧，咁台灣啊、香港就開始有人注意。 調翻轉添，反而嗰個 係所以係好。因為我唔喺嚇，我香港冇人冇物噶嘛，其實係，即係自己一個人喺政治係搞呢啲嘢，係完全冇 connection、嗯 嗯。好似嗰啲明星咧喺外國紅翻轉頭， 紅翻 香港咁樣。 不如講下內容啊，好嘛？睇下你考下你嘅學生啦，不如係嘛？ 我點知啫？我有睇過噶，中英文我都有睇過咁樣。不過梗係留翻陳生講，因為我估有即係或者由陳生講啦，即係我提個問題啦，即係你會覺得譬如喺寫嘅時候。即係你，譬如儒家，我先帶住一個疑問嚟睇，就係儒家呢，好似頭先講係啲咁嘅過去嘅喺先秦時期嘅理論，同而家究竟再讀嘅時候個意義喺邊度？咁尤其是我知道其中一個主題喺裏面你要處理，就係我哋有好多所謂喺現代世界，現代人會好重視一啲好核心嘅價值啦，所謂譬如人權利啊、自由啊、平等啊、民主啊呢啲咁嘅嘢。咁好多時個講法正係唔單止儒家係一啲以前嘅理論。即係已經過氣咁簡單，而甚至佢同我哋而家嘅呢啲核心價值喺度衝突嘅。喺儒家啲人咪講埋啲忠君愛國，即係階級社會啦，仲有皇帝添。我哋而家都冇皇帝，我哋講民主啊嘛，係咪？咁人又唔平等嘅裏面，又有君主嘅，咁啲人又冇乜自由啦。當然喺呢度，因為我哋就唔講個人噶嘛，我哋講群體，好似儒家係嘛，咁同我哋格格不入嘅喎。咁仲有乜好講？即係除非你寫嚟鬧佢啦，咁你又好似唔係喎咁樣。咁啊點解會咁樣？或者個內容？ 頭先阿超即係都講得觀察得到，其實我唔係 in the first place 一個儒家嘅人。 嗯。 如果你真係要我 label 咧，我 in the first place 係一個 perfectionist。 嗯。 先其跟住先係一個 confusion。一個 perfectionist 係一個至善主義者咧，就係關心人嘅美好生活、德性。一個社會應該點樣結構？政治制度應該點樣安排？係能夠幫助人咧？趨向美善嘅生活，咁我覺得呢啲係其實係古代嘅觀點嚟嘅。希臘又有，儒家又有，希伯來嘅傳統亦都係有嘅。咁所以咧就我儒家因為係中國裏面嘅一個至善主義嘅傳統咧，咁因為我哋中國文化長大，所以我特別重視儒家啫。我唔係話覺得係儒家就係全世界最好啊。你一定要講儒家，你我唔係喎，你可以講基督教都得，你要喺嗰度再做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咧，或者古希臘都得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即係將儒家睇成一個好落後嘅，同埋嗰時社會結構有好緊密關聯嘅論述咧。我明白嘅。咁我就用一個比較抽象啲嘅角度去講佢嘅，即係我知道佢嘅限制，同埋因為佢嘅歷史同埋政治制度限制，佢超唔脱唔到某啲觀點。甚至我都會喺本書裏面批評儒家嘅一啲觀念，譬如儒家講大一統嘅思想，皇權要統一，唔可以分權。 呢啲係我批評嘅呢啲。儒家亦都冇現代嘅一啲觀點，譬如係個人自主呢個觀點係冇嘅。雖然佢有道德上嘅自主啲觀點，咁我覺得係我哋唔需要好似頭先阿超講嘅高舉儒家，亦都唔需要踐踏佢，因為佢係即係已經係歷史嘅遺物啦咁樣。我就係比較用一個平常心去理解佢咯。有好嘢咪講啦咁樣啊。 我同意啊，即係其實孔子、孟子已經死咗啦嘛，你係唔需要再殺佢一次噶嘛，所以你只係好平情地、好如實地去認知佢就 O K。咁嗱，我即係頭先陳生咁樣講到咧，我特別自己有興趣嗰一呢本書有興趣嗰章就係第四章啦，就係融合儒家同民主啦。咁我覺得陳生有一個即係洞見啊，就係話其實當前嘅民主世界嘅公民咧，其實都係需要有一啲德性嘅。咁啊，我或者稍稍抽離啊，譬如我用好常識嘅角度諗，其實都係需要嘅。即係譬如話，民主世界公民係應該可以練就出一種風度嘅，就係譬如對於政治上嘅勝負咧，可以睇得淡啲，因為我知道有咩咁生死相搏，即係四年後咪又再選過，你慢慢就會對於意見啊、異己啊，會有一種即係容納嘅胸襟，這個應該係需要嘅。咁所以我覺得陳生喺呢一章嘅尤其點出咗，而佢係覺得呢一個係儒家政治哲學嘅一個智慧之所在，是不是？我有冇理解错？ 是啊，我觉得是儒家其实佢理想嘅政治嘅关系咧，系一种管治者啦，我哋叫即系同被管治嘅人咧，人民咧有一个几个互相嗰啲叫我哋 mutually committed 嘅关系，即系互相承诺系要有信任啊咁样。咁就雙方都需要一定嘅程度嘅德性嘅，其實。咁但如果一個民主制度咧，佢將嗰個 centre of gravity 即係重心放咗喺人民嘅選擇啊嘛，係人民產生政府，人民通過選舉嚟到去決定政府嘅邊個做咧。咁人民嗰個質素係會直接影響咗個政府嘅質素，同埋佢嘅施政嘅。咁所以咧就儒家就會話咁。如果民主有一定的效用，譬如是它是一个比较能够限制政府权威的效用，保障人民的权利 的制度，或者在那个政治成绩比较做得好一点，不需要打生打死。但是儒家他会觉得他们都希望从政的人能够是有一个德性和有这样的相应的能力。而当民主的制度是将这个权力给了人民的时候，儒家也都会希望人民呢有相應的起碼的責任心同埋關懷同埋德性呢，能夠即係知道點樣去選擇同埋點樣去判斷即係社會時事咁樣。咁呢個就如果係單靠一個純粹制度儒家覺得係唔行得通嘅，因為歷史上話俾我哋聽呢，你整一條、十條、一百條嘅規例嚟限制嗰啲君主呀，或者係啲從政者呢，因為佢哋好聰明嘅，佢哋喺個制度裏面運作咧，佢哋一定會好識玩呢個遊戲規則。結果你就一般人咧，你都唔夠佢鬥， 唔夠佢玩 啊！咁所以我唔係話嗰啲制度唔重要，而係我哋同時需要要求參與制度嘅人，無論係人民或者係嗰啲領袖咧，都需要一定嘅德性嘅要求。 咁我諗我哋今次就可能陳生講咗即係儒家對於可能我一個現代民主政制嘅人有咩要求，我哋下一節返嚟繼續討論。翻到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啦，咁時間過得非常之快。咁啱啱其實就提到陳生嘅一啲研究，咁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啲問題嘅。咁我諗其實都可以話係對至善主義一般會提出嘅一啲批評啦，就係即係我諗好多時候我哋依家現代好強調自由啊嘛，就係每一個人有權追求自己理想嘅人生。但係至善主義就係似乎特別係可能儒家嘅至善主義啦，會講一種即係佢本身對理想嘅人生有一種觀點嘅一種諗法嘅，而好似咧就係佢要夾硬要大家去要求大家跟。咁所以就好似扼殺咗大家嘅自由，即係我諗呢個係幾常見嘅一種批評啦。咁即係我就想睇下，係咯，即係如果陳生會有咩回應？咁同埋我諗阿超嘅問題其實同我呢個問題好似可以一拼過問嘅。 呢個係我睇陳生本書感興趣嘅一點，就係佢特別強調嗰個即係 moral education 道德教育。因為頭先我哋上一節就講到話即係民主世界咧，就唔係只係講個制度嘅，其實喺參與其中嘅嗰啲人咧。都係需要有一定嘅德性，既然佢需要有德性咧，咁就要教到佢有德性啦。 咁就於是有道德教育嘅問題啦。但係喺呢個即係民主世界好強調嘅多元價值嘅呢一種我哋嘅訴求底下咧，咁究竟道德教育係掌管喺邊個手上？即係邊個可以有權話嗱，我教你做個君子啊？即係就算係你具體到話，你要揀教材俾佢噶嘛？你想學做一個君子或者係民主世界一個有德性嘅民主世界成員，咁你就應該睇四書啦，《論語》《孟子》咁。咁點解？咁我可以質疑點解唔睇《聖經》唔睇《可蘭經》？即係邊個可以掌呢個道德教育之權？我諗呢個就正正係喺我諗應該係好多人都會覺得係民主世界嘅成員係需要有德性，但係佢棘住嘅位就係、是。你唔知邊個可以有權實行呢個道德 邊套德性咧？係咪用邊個標準？ 呢個好大問題，我好簡單咁講啊。第一點，我想講幾點三點啦。第一點就係至善主義咧。好多時候啲人望民生義咧，就以為一定要你完美啊。其實我呢個至善主義亦做至咧，唔係話已經到咗完美，而係趨向，趨向美好生活啫。更加唔係用強迫嘅方法要你咁做嘅。咁以前咧就我喺一啲英文嘅論述裏面咧就分開，所以extreme 同埋 moderate 嘅 perfectionism 啦，即係極端嘅，即係古代嗰種咧就係有一套整全嘅人生觀，然後人人都要跟嘅。咁儒家就以前係咁嘅，但係現代嘅咧其實已經冇人講呢一個噶啦，係一個所謂 moderate 嘅 温和 嘅，就係、是、我提出咧就唔係要一套整全人生觀。即係如果要整全人生觀咧，你都要深刻拆散佢。如果你話喺一個政權底下嘅教育做嘅話咧，只能夠係一個所謂俗嘅個別嘅美德去教，美德即係 virtue 啦，即係好嘅生活嘅一啲每一樣嘢，譬如 happiness 啊、friendship 啊呢啲咁樣，你教呢啲嘢。咁你又唔一定要淨係講儒家嘅。其實我係一個即係基本上係一個自由社會裏面講嘅德性教育嚟嘅。就係、是、你 draw upon 咧，就係唔同嘅ethical 嘅傳統。你可以係基督教嘅，可以係 Stoicism 嘅，可以係 Greek 嘅、Aristotle 嘅，你可以 Confucian 嘅，都教都得嘅喎。但我自己研究過佢哋嗰啲 virtue 咧，其實有好多 overlap 嘅。雖然每個都有啲獨特嘅地方，咁又唔需要話成套神學觀啊、哲學觀去教俾你，而係你作為一個人，其實咧每一個喺唔同嘅環境裏面咧，都有需要唔同嘅德性嘅項目。你等佢去經驗到個德性嘅重要性喺個喺環境裏面，家庭啊、政治啊、workplace 啊、玩遊戲裏面咁樣，咁多啲呢一種啦。咁所以就最後尾達到就係話，你邊個可以教咧咁樣？咁我覺得係教材方面係要多元化。咁當然係個老師有權啦，最後尾係。咁你但係你覺得，我覺得係都要俾人有個選擇。你又唔係話完全係一定要接受，你可以通過一個新教嘅方法。然之後，你可以俾機會人哋去挑戰同埋學選擇嘅佢比較喜歡嘅一種哲學嘅論述都得。 嗱呢啲就係創造性轉化，將一個極端嘅至善主義變成一個溫和。咁我同意啊，即係如果你話就算喺當前嘅世界，都我哋都要仲要培養小朋友嘅美感噶嘛。咁你揀教材，咁你一係揀你印象派定係要法蘭西學院派咁？咁呢個都係要揀教材。如果美，我哋可以容讓即係老師，即係我哋仍然覺得喺自由世界都係有美感培養嘅，都需要。咁照計善嘅培養都照計都係可行啊，照版主碗啫。 同埋我諗呢個幾重要就係好我諗有啲人會咁樣講啦，就係特別係進入咗自由社會咁樣，好似太強調自由，反而冇咁重視人嘅德性咧。咁忽略咗呢一方面，但其實我哋話要做一個理想嘅人咧，其實德性我諗我哋係不可忽略噶啦。咁所以我諗即係陳生過一個研究提醒翻呢一點，我覺得係重要，即係咁特別係 尤其 social media 年代，你一寫幾句已經可以鬧到人死全家嘅咁樣。咁你有個德性人，你會問自己，你係咪要咁樣講呢句説話？你是不是应该讲这句说话、你讲说话代表你是一个什么人这些是很重要的其实。 陈生好像深受其害、 如果讲到这个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这最后的时间呢回来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香港哲学家、就不是哲学家陈祖维是香港哲学家。我想问一下陈生会不会在香港这个环境做哲学呢因为刚才都看到你有些火啊是不是会有些苦闷咁，即系我或者我咁样问个问题，就系、是、究竟一个想以哲学为置业嘅人，究竟系佢嘅推动力咧，其实系纯粹就系喺自己嘅兴趣就够噶啦， 就唔需要理外界係點嘅，即係話即係當然香港電台對我哋好好啦，有哲學有偈傾嘅節目。但如果香港電台又唔再做呢啲節目，就算做都好啦，都冇觀眾再睇㗎啦。我冇曬周遭嘅社會大眾嘅養分，但我只憑我自己嘅興趣咧，呢 一腔熱誠， 呢團火就足夠啦。咁樣，陳生會唔會係咁樣睇，還是你其實對於社會有啲期許嘅咧？ 即係對於社會嘅哲學，香港做哲學嗰個利弊咧，跟住就係話嘅回應社會嗰方面咧。喺有利有弊嘅，個利咧就係、是、其實喺香港因為我哋唔係純粹西方，亦都唔係純粹中國嘅嗰種傳統咧、我就好自由，我覺得，因為我喺美國都做過研究，教過書啊咁樣，你要睇到佢哋真係有個自由liberal democracy 或者 liberal equality， 即係平等嘅框框限制嘅喎，佢哋真係喺個框框裏面去不斷去衍生呢啲價值嘅好少話。完全基礎上去挑戰呢啲嘢，但我就冇需要喎、我可以完全挑啲基礎去由頭諗過一次 equality 得唔得㗎咁樣平等喎，啊咁就咁所以係我，但我亦都有個自由度，我唔係好似喺大陸咁樣、你只可以講官方嗰套，或者唔可以同佢有衝突，所以係嗰個思想自由度好闊，同埋我哋可以睇到兩個唔同，至少兩個或三個文化傳統嘅激盪。我係深受感咗到。 啊，同埋我想都補充一點，就係、是、除咗話嗰個即係自由度大，即係其中可能一個原因就係我哋冇乜歷史包袱，正正我哋冇咩叫香港哲學噶嘛，本來。咁、所以我哋諗乜都得啦，呢個第一，又冇咩限制我哋啦。第二反而我會都係喺地嘅，自己諗啊，你講就另計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仲有一樣好特別嘅就係、是，即係我哋基本上即係假設喺香港嗰啲都係中國人嚟嘛。咁我哋其實對中文好熟悉，甚至中國哲學嗰啲典籍嘅，其實你讀中文科嘅時候都會讀過下咁嘅四書五經。我哋通常嘅反應就係、儒家又係嗰啲四書五經咩？惻隱之心。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讀哲學反而有個好處喺香港，第一我哋會接觸好多西方嘅哲學嘅。第二咧，其實我哋因為中文唔係咁好，好多時即係反而咧，我覺得讀哲學咧，中國哲學我覺得係好好嘅，但係唔應該一開始就讀。先讀咗啲西方哲學先反翻過，因為點解咧？即係唔係我係渣啲嘅嘢，難啲嘅勁啲。個難啲唔係純粹個學理上，而係我哋作為中國人，其實我哋好多價值觀咧，即係平時做人嗰啲嘅一般人，已經滲透咗好多儒家嘅思想。我哋覺得嗰啲太過理所當然，但其實我哋唔明嘅好多時啲嘢，即係究竟咩係惻隱之心先？噏就成日噏嚇，咩叫仁義禮智嗰啲噏就成日噏。咁所以反而我哋喺嗰種對照之下咧，有個空間可以發揮多啲咯， 或者我 創造性 轉化。我想再追問一下我頭先嘅問題，即係我再問得尖鋭啲，即係話你一個香港嘅咁嘅環境咧，會唔會即係做哲學覺得好苦悶？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即係譬如你話我求其舉個例啊，你話三國時代咧就係三國鼎立嘅，咁然後咧有啲人就出嚟，唔係從來都唔存在三國鼎立嘅，係魏國主導。系嘛？咁你於是咧有學者出嚟澄清，唔係喎，嗱你睇真啲，真係三國鼎立嘅喎，嗱鼎係三隻腳噶嘛，咁咪三個國家又鬥而不破咁並立，咁咪三國鼎立咯。跟住佢嘅回應就係、是：我哋唔好咁執著嗰個詞語嘅表面意思咁。即係你真係覺得豈有此理喎？你叫我唔好咁執著，咁你頭先又糾正我係咪？即係如果你唔執著嘅，你應該由得我一路講三國鼎立啦，係嘛？即係如果你面對一個咁樣嘅環境，其實你仲有癮去做哲學，因為問題就係、是、你嗰個土壤或者個氛圍。好似缺乏咗一種求真嘅精神，咁你難道唔會好寂寞嘅？即陳生，你嘅嗰個繼續做哲學嘅推動力喺邊度咧？喺香港。 如果我係寫一啲同埋普及性嘅嘢，尤其是針對政府嘅，或者係針對一啲坊間言論嘅嘢咧，咁的確有時候會有啲氣餒嘅，因為依家已經其實冇乜理性討論空間，但係你只可以話係不可為而為之嘅啫。你一定要有人繼續發聲，希望有一天有人都知道聽過講，原來都有另一個講法嘅咁樣。但係要學術還學術，即係如果學術嘅話，我寫學術嘅嘢係面向世界嘅，即係唔會淨係面向香港嘅。即係我希望得到 reach out 到嘅係全世界嘅人，即係用英文寫作為主。咁嗰度嗰個交流亦都會有嘅。咁如果我喺香港，如果想寫香港課題引發嘅，譬如抗爭嘅嘢啊，或者係呢啲暴力嘅事啊，有法治嘅嘢。我就如果喺度冇人聽，咪用英文喺外國寫咯，咁樣即係都有生存嘅空間嘅。所以我覺得係即係搞哲學係你要有定位香港，但亦都要立足喺世界。你兩方面都要嘅。如果淨係用中文去做咧，你的確係會受到嗰個環境嘅限制。你就會少咗好多同其他個交流同激盪。 即係我諗呢個好緊要。啱啱陳生提到咧，定位喺香港，但係立足喺世界咧。呢、這個我諗係即係配合翻啱啱陳生講香港個特殊環境嗰個關係。即係我諗其他地方可能真係有好多掣肘啦，無論學術上、政治上、 或者個傳 統文化上，但係香港咁啱，你可以話左右逢源，又或者就係冇一個傳統咯。所以正正我哋可以自己打破其他傳統，或者甚至自己建立一個新嘅傳統出嚟，而我哋係冇某一啲包袱嘅。即係我諗係香港呢個特殊嘅定位容許到我哋咁樣做。咁當然啦，可能依家個空間不斷咁收窄，又或者更反而有另一種更加困難嘅情況出現咗啦，以致到我哋唔能夠好好咁樣好自由咁樣去發展啦，咁樣。 同埋我想都提一樣即係好得意就係頭先都提到啦，講嗰、那個即係瑜伽你一套咁嘅咁大嘅理論，要人哋接受會唔會扼殺人哋即係嗰種思想自由嘅空間等等。咁好多時即係我估喺教育上就係你其中一個做法，頭先陳生都有提嘅就係你身教咯，自己示範出嚟你信嘅一套咩價值係咪？睇下人哋接唔接受咧，唔係逼佢。咁陳生，我估到某程度上，雖然佢唔係好典型原本嗰啲瑜伽啦，咁但係譬如頭先聽佢講嗰啲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啊，即係空間好窄㗎，但我都照做，即係其實係體現緊某種愚者嘅精神咁，我會覺得。咁你睇到你學就唔係一定係喺個 lecture 講座裏面聽佢講嘅內容。有時係感受嗰、那個，即係我作為學生嘅經驗啊！ 我諗正想講就係你挖苦咗陳生成個節目，跟住終於加讚翻陳生。咁我諗今集好好，我哋請咗陳生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佢哲學上面嘅觀點，同埋佢對社會嘅關懷。咁希望可以話到俾大家知，其實香港係有一啲從事哲學研究嘅人，其實係咁樣有一啲咁有血有肉嘅故仔嘅。Thank you.